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今天我要说一个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可能是最近一段时间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去见我的偶像了。其实他们也不算就是特别火的一个乐队，然后不是玩摇滚的，然后我喜欢里面其中一个吉他手，然后他弹吉他的时候特别帅，然后人也不错，然后跟他说过几句话，然后心情就特别好。然后还有的就是我跟他竟然互粉了在微博上，这件事情特别值得我开心。虽然他们这个乐队才出道2年，然后粉丝也不是很多，然后也挺坎坷的，从他这个乐队开始到现在，然后也没什么，就是没什么，就是其实没什么希望，玩乐队本来就没什么希望，但是我还是希望在这里能祝他们乐队然后一切顺利，然后越来越好，然后祝我的小哥哥，然后祝他越来越顺利。 你我的怀念，我失去的根，怎么玩的社会燃指出一团寂寞，拥抱冷淡的迷惑中陶醉，我没了眼泪，开始学会无所谓，没有理想，也没了无畏，只剩下被怀疑渲染的狼狈，没有向往，也没有自由，失去愤怒的一切已不再迷恋。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这个片花太好听了， 沉浸在自己节目的片花里面。 对，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大家好，我是青年珊珊。 嗯，大家如果开着车在路上的时候，今儿天特冷啊，珊珊也感冒了啊。 嗯， 在路上的时候啊，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啊多穿一点儿。如果您正在车上的时候，可以打开收音机收听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青年说》。当然，如果您还这窝在家里啊，还没起床的时候，打开收机，打开手机啊，不是收音机了，打开手机啊，这个花椒上搜索活力982，也可以观看视频直播的青年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982是阿拉伯数字的982啊，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也可以看到青年说正在进行的啊所有的整个画面的场景。 嗯，我看到了，在那个我们的花椒直播间，其实有朋友已经来了，华丽低调说了，说早上好。早上好呀，来的可真早。 对，这个我真的，我原来的时候，这个珊珊一说说每天早晨上早间节目的时候都是叫大家起床。今天是我终于，因为我还没有睡醒，我估计你也没有睡醒。 我睡醒了，我就是嗓子疼，我不是感冒了吗？所以也希望大家千千万万要注意啊！我今儿早上穿了件巨厚的羽绒服，我已经很久没穿那么厚了，因为实在是太冷了。估计大家也能听出来我的声音有那个很浓的鼻音。哎呦，反正希望大家都注意吧，因为咱们今天第一条要播报的新闻就是，本周北京气温又要下跌了，市区下雪却依然难实现。 对，从今天起我们就进入了三九天儿，这是北京最冷的时节。那么本周北京的气温将下跌，尤其是明后两天最为寒冷，全天温度都是零下，夜间最低温度将达到-10°，而最高温也只有-1°。不仅如此，今天还有7级阵风，北风呼啸，寒气逼人，提醒听众朋友做好防寒保暖。 我跟你讲，这天冷就冷，最讨厌的就是刮风，你知道吧？一刮风就最冷了， 太冷了。 我看到在花椒直播间，王佳慧关注了主播，谢谢。这么一大早的，听了说了两句话就要关注我们，这太感人了啊！那继续说好这个防寒保暖的事情啊。那另外，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呢，自2017年10月23号到昨天为止呢，北京已经连续77天没有出现有效降水了。那什么意思呢？所以本周之内，北京市区降雪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将依然处于贫雪的状态。 雪是那个下雪的雪。 对。 不过好在受冷空气的影响啊，预计今天到周四空气质量都可以达到优良水平， 哎， 大家可以暂时告别雾霾了。 我今儿早上那个出门的时候我就拍了一张照片，我发现哎今天的那个云特别特别好看，加上就是北京的现在空气质量很好，所以说天空也非常蓝，然后就趁着那个云吧，然后再加点那个太阳刚刚升起来的时候朝霞的颜色就是金金红红的，就特别美。 是吗？ 大家如果在早上发现特别美的照片也可以拍下来发送到我们982魔力工厂的直播间里，跟我们进行一下互动哈。我看到在花椒里面还有人关注咱们了，成功也关注了主播，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还是再继续说新闻吧。说一个这个很普遍，而且大家这个息息相关的事儿，请问你是几点入睡的？珊珊几点入睡？ 一般2点左右。 一般，等会儿，一般几点左右？ 做一个早间节目主持人，一般凌晨2点左右入睡。 这我 你是不是想说过去？ 对，但是我忍住了啊。 啊，目前 大家是几点钟睡的吧？其实咱们 问大家 直播间已经有人来了，我看到那个 Luke 才在问说微微一笑呢没了吗？对，微微一笑改版了，我们现在叫青年说，你看背后这三个大字儿。然后年华一笑特别逗，我说张悦嘴都动不了，就刚开始那个手机和收音机的问题的时候，以及年华一笑说了他是什么时候入睡的呢？喝完酒入睡。 是的， 答案简直满分，我怎么会忘了这么回答呢？ 目前正值期末考试季啊，许多大学生开始突击复习熬夜备考。昨天据有关网站发布的2017大学生睡眠情况调查显示，超过四成的大学生是零点以后入睡。调查还显示大约有七成的大学生有失眠的问题，近四成的大学生表示睡眠质量差。相比于女生，男生普遍更爱熬夜。 啊、哦，是吗？我还是挺爱熬夜的，但的确感觉皮肤状态有在变差。那我熬夜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了，我已经发到我们的微信直播间酒吧魔力工厂了，喝酒吗？但是至于大学生熬夜的原因，比如说这个玩手机，比如说玩电脑 iPad 等电子设备是主要的因素哈。那其中男生因为玩电子设备熬夜的比例呢高达了60.6%，高出女生6.3%。那值得注意的就是，调查显示80%的大学生存在经常失眠的问题，近四成的大学生呢表示睡眠质量差。提醒各位青年朋友啊，睡眠对于保护人的这个心理健康啊、身体健康啊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啊，因此啊，尽量不要喝酒后入睡啊。 喝酒很、 这个、 有助于睡眠， 大家尽可能不要为了玩电子设备熬夜啊。早点和晚睡强迫症说分手。如果遇到了长期失眠的问题，应该及时就医。 哎，要顺便跟大家普及一下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之前看过一篇心理学的文章啊，张悦，就是为什么人会晚睡呢？ 为什么？ 他这个晚睡，刚才咱们不是说的是这个大家要玩电子设备吗？其实很多人是因为觉得我一整天啥事儿也没干，就这么睡了，是不是显得太不努力了？就是心里慌，你知道吧？ 原来是这个样子，我不是 啊，你为啥？ 就是我必须玩一会儿手机，我才能就是像仪式感， 强迫症是吧？ 仪式感。 玩多久？2个小时？ 不，玩一会儿就睡着了 啊。 原来我失眠，原来我那个睡眠超不好，现在感觉特别棒。 就是因为玩手机是吗？ 对。 你这是病啊！ 仪式感。 你这是病啊！行吧，那就反正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方式睡好就好了，好吧？要不然容易脱发。 好，接下来还有一条消息跟大家一块儿去聊一聊，就是90后的脱发比父辈来得早。 哎，对，脱贫脱单不脱发，这句话说出了很多年轻人的新年愿望。那昨天呢，有专业医生声明啊，说这个90后的脱发的确比父辈们要来得早，大多数呢是雄激素，这个性质的脱发，发现最小的年龄呢大概是16岁，平均年龄呢也只有30.07岁。 这条新闻就是为我而找的。除了脱发时间提前，年轻人掉发的速度也更快了。连续加班、长期熬夜、精神压力大，这些原因让年轻人们在1到2个月内就会有明显的脱发现象。对此啊，医生提醒广大的青年朋友，生活要规律，保证睡眠，少吃辛辣油腻的东西。但也有不少年轻人评论说，道理我都懂，但工作压力大，依然过不好健康的生活。 哎，刚刚说到晚上几点入睡的问题，我觉得大家好像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啊。你看陈旭说了，说这个感觉晚上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然后年华一笑说睡得晚呢是假装很努力得治。不如咱们这样好了，咱们今天就问问大家，你都是几点睡的？然后为什么这个点睡？ 然后再问问大家几点起的？ 行， 这点非常关键，为什么呢？ 可以 晚睡呢，晚起、那是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晚睡晚起也是生物钟嘛，是吧？ 对，但是如果晚睡早起啊，像我们俩。是不是晚睡早起？我觉得就是勤奋的小鸟， 就是得脱发好吗？勤奋的小鸟是脱发的小鸟。陈旭问张老师是90后吗？ 我90后啊。 呀，1890后。是吗？ 真的90后啊？90岁了不90后吗？ 什么鬼？你多大了？今年到底？ 我比山 能看出来两个主持人有多不熟吗？ 我比珊珊稍大1岁。 啊，89年的是吗？啊、哦，不对 ，sorry 啊，95年的，95年的，90后，90后。 暴露了，完全暴露了。 昨天呢，第75届金球奖在美国举行了，电视剧《大小谎言》在本届金球奖电视类当中呢大获全胜，4项提名全部获奖，其中妮可基德曼获得了最佳女主角。 今年的金球奖电影类名单是比较分散的，美国电影《三块广告牌》成为最大赢家，拿下了剧情类最佳影片、剧情类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和最佳编剧4项大奖。但此前在全球大热的电影《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却意外败北，一个奖项都没有收获。另外啊，本届金球奖的终身成就奖颁给了一位女性，奥普拉温弗瑞，相信大家对奥普拉的脱口秀并不陌生，但这一奖项也是为了表彰他在美国脱口秀行业中的杰出工作以及为女权事业做出的贡献。 哎，烟花一笑还说了，说张悦马上就要被珊珊带出来了，我觉得还远着呢。 对，珊珊是我的这个， 你看他今儿还穿着正装呢，你看看我是不是毛衣棒球帽，一看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对，我因为主要今天下午还好像还要开个会， 开个会是吧，生活路径完全不一样。我今儿下午主要是有场酒。朱古力豆说了，说我就是这样才强迫晚睡的，去哪个医院治疗呢？特别逗，他们去哪个医院治疗，他的留言好长，稍等啊，因为我们那个花椒直播的东西一直在刷，所以我看不全。但是他说说是问那个张悦是不是也比父辈早啊。 是的。 珊珊感冒好些了吗？听声音没有很多变化，大家听不出来我声音有变化吗？张悦你听得出来吗？ 声音特别通透，而且特别好听。 真的假的？ 真的。 听不出来那么浓的鼻音吗？ 没有啊，感觉就是整个的状态都比就是没有感冒前要好很多 啊。但是有朋友关心我说，这个既然感冒了就少说话，让张悦多说。 好，来吧。就是现在是8:18啊，到9:18的时候啊，狂喷一个小时。 好嘞， 珊珊，你先睡一小时， 好吧？我先歇一会儿。 好， 领导，我们商量好的啊。 那我们就先推个推子。我们再来说说电影方面吧。本周有一部承载了许多人期待已久的电影《无问东西》即将上映。 无问西东 啊， 西东还是东西啊？好像 无问东西吧。 到底无问什么呀？大家提示一下我们好了。 对， 就是无问了。 反正这部电影定档的是1月12号，主演包括章子怡、黄晓明、王力宏、张震、陈楚生，阵容非常的强大。 对，我要少说话呢，所以说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主题曲呢叫做《无问》。 则是这部主题曲啊，这是由参加了《明日之子》而走红的歌手毛不易操刀词曲创作的。那么首发以来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这部影片讲述了4个不同时空中几位年轻人的选择和命运，值得青年朋友们走进影院欣赏。 哎，毛不易这个名字真的是很好听啊，包括他的这个很多歌曲也非常非常的好听。陈旭说我猜是无问西东，因为这个叫西东感觉听起来更有艺术感。我也是这样猜的。那咱们得好好想想到底是叫西东还是东西啊，谁帮我们 search 一下然后发给我们好不好。然后呢，那另外呢，在1月份的时候还有一部电影是大家关注已久的，叫做英雄本色2018也要上映了。具体时间是1月18号。英雄本色2018呢改编自香港电影排名第一名的英雄本色，由王凯、马天宇、王大陆主演。哇，这个颜值阵容。那影片自然从出生那天开始就头顶着巨大的光环和压力，有原版的珠玉在前，作为续集究竟能否延续前作的精髓，还要等到上映那天我们再来评判了。 这两部电影再给大家说一下，无问东西是定档的是1月12日。这个英雄本色2018定档的是1月18日。 看起来吧。 每天咱们早晨的时候啊，总要有一条体育消息啊，来给大家分享。昨天的时候，马刺对阵开拓者，40岁的吉诺比利又一次贡献了他的强大操作，他出战了27分钟就贡献了26分、4个篮板、2个助攻、2个盖帽。虽然最终马刺依然以110-111败掉了，但是吉诺比利创造了自己历史的表现，足以让所有人为他喝彩。 哎，对，接下来又到我那个不懂装懂的时间了，我来看看我能不能做的特别想懂的那个篮球的样子。就是在这一战之后呢，吉诺比利的 NBA 生涯的总得分突破了8000分，他也成为了 NBA 历史上第7位以替补身份能够达到职业生涯总得分8000分以上这一壮举的球员。他也成了 NBA 40岁年龄段单场得分上双次数最多的替补球员。那上一次像吉诺比利这样年龄上了40岁还能够背靠背连续2场比赛得到20多分的球员呢，还是2002-03赛季的乔丹，就是2002年第三赛季的乔丹，是这意思吧？嗯， 看来珊珊这很懂吗？ 主要是速度能力强。穆丹说了，说珊珊睡得太晚了，皇帝内经说人要在11点之前要进入睡眠，我的孩子从出生到现在每天我都会陪着他们9点上床睡觉。哎，我真的要认真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小孩睡得早这个是绝对的知道的。我觉得很多有了孩子的朋友就睡得很早很早，因为可能有时候哄孩子就睡着了，你知道吧。但是呢、但是就大家不说什么11点的时候肝胆开始排毒、然后什么1点的时候什么肾脏开始排毒， 对，就是那个时段， 对对对，就只能那个时候排毒，所以你得那个时候睡那个点起才行。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如果我跟我的那个心肝脾脏都商量好，就我就是1点睡10点起，你晚点排不行吗？ 靠谱。 可以吗？ 可以啊。 我跟你上，你是我的心儿呀还是你是我的肝儿呀？你就打 我感觉，我感觉你的心儿和肝儿都在颤抖。 对，不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特别有趣，就是其实很多我们看那个虽然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吧，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的，就是在原始社会很多部族是24小时都有人醒着的，因为他要防止就是有那个比如说野兽啊或者是外部落的人攻击嘛，所以有很多那个原始部落的人大家是轮流睡的啊、就可能就是那个到了比如说晚上凌晨2点还有人醒着，晚上凌晨3点是另外一波人醒着，不管怎么样总有人守夜，那群人就不排毒了吗？ 所以生物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 对啊， 你像我每天早晨的时候5点45分会准时的醒一下，不管是睡了多晚，睡得多早，5点45 差不多， 真的为不是是因为这个多年来上早间节目的习惯，所以5点45分那个闹钟就是后来就不再去定这个闹钟，照样可以这个 现在依然是这样， 依然是这样，非常准， 喝到3点也5点45分， 对，就只、直接看一下手表，5点45分。 哇哇哇，厉害厉害！陈旭说 search 到了是西东啊，叫《无问西东》啊，那部电影、马上就要上映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接下来这个还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生物钟的事儿、前段时间，这个我自己专门还把这个几点几分、几点几分醒、几点几分睡啊， 统计了一下。 不是，我要写下来，比如你说的肝脏几点几分休息，然后。这个排毒是几点几分排毒，然后我就专门按这个时间点睡觉，睡完以后第二天就说啊、我排毒了 啊，我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喝酒嘛，所以我只需要排肝，因为肝脏的那个压力比较大，他不写的是11点到1点然后肝脏排毒嘛、我就11点睡1点起来喝我其他的不需要排毒，你们觉得这样可以吗？ 太牛了珊珊，你真的太牛了。 年华一笑说他是你的心儿，你的肝，你的宝贝甜蜜劲儿，这是哪里啊？是3生3世十里桃花的台词、是吧？他不是的 好吧，我们还是在关注一条体育消息啊、昨天的时候上午2018赛季国安队主场赛事套票开始申购了，那么今年套票的价格不变，依然是850块钱、950块钱、1200块钱3档、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昨天就可以买了、 哇，那赶紧开始买吧。是从昨天上午9点开始到1月12日的0点，球迷们都可以上网申购套票了。2018的赛季呢，北京中赫国安俱乐部预计销售电子年票23000张。那如果申购的人数超过23000人呢，将进行摇号配售。 但与往年不一样的是，凡是购买了去年套票的球迷都不用参加摇号了，直接获得购买新赛季套票的资格。国安球迷认为俱乐部这个举动是重视球迷的表现，也希望俱乐部早日推出国安自己的会员制。 看年华一笑说这个特别有趣，说有很多哄孩子的人啊，这个哄着孩子自己睡着了，孩子还没睡着。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也希望大家今天有一个好心情啦。今天是星期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始工作呢？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是随便编的一个，就是大家都是几点睡几点起的。我看到在花椒直播间达菲也来了，说珊珊早啊，我感冒了，听出来了吗？但是不管怎么样，即使被感冒了啊，还是要说干杯。 请 怎么着，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对这首歌？ 好听。 一会儿回来继续我们的青年说。 其实我想说的是，珊珊能把我切走吗？ 好，可以给切走切走切走。 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 如果是要我选出代表青春那个画面，浮现的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年毕业，那一张边哭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想起了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谈条件，当回忆冲破靠近，冲出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流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我身边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边。有听分享多两方的坚持誓言，只是我望着海面等你，永远丰富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手表买了展演，却发现追不到的进不了的还是那些。人生是只有人命，只能宿命，只好宿醉，只剩下高的少年，低的苦逼，却未成熟点。成熟就是幻想画面，一场磨练，为什么只有梦想越磨越小，小的不见。有时候好想流泪，好想流泪，却没眼泪，期待会你会不会，他会不会开个同学会。他在等你，你在等我，我在等谁？有时是孩子没睡，电话没接，心情没准备，天空不能黑了，又来亮了又黑，那光影灿烂相见，远走高飞，在那里起吹。 请青年人到九八二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青年说，继续说。 看谁先说话是吗？ 没有没有，我 两个主持人玩这个游戏，看谁先说话。 我正在看那个连线。听众朋友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哎，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今天不够兴奋啊，让珊珊兴奋，但是珊珊也感冒了。 你为啥永远不够兴奋？你是一个早间节目主持人 ，OK？ 就是一直是一个喝多了睡不醒的状态。昨天不该再喝那一瓶，真我现在特别后悔。 每次都多喝了一瓶，是吗？要是不喝那最后一瓶就倒不了。 对，就不该喝那最后一瓶。 总是有那个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气死了啊！这是正在直播的青年说，是一档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如果您开着车，可以打开收音机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节目。最重要的是微信啊，打开手机微信，点击982魔力工厂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点进去一定要先关注，关注以后右下角视频直播点进去就能看到珊珊和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了。 哎，刚才不是说了那个说我感冒了吗？然后念话一笑说白酒是治感冒的，就是白酒治感冒这个事儿，你得就是在最开始出现感冒的苗头的时候就得喝，你知道吧？ 对。 然后你就出个汗，然后把那个摁住，但是你只要一起来了就摁不住了。 其实我站在的这个层面和你还不是一样的。 哎呦，你层面高呗。 对，你知道我在考虑， 啊、你说 对我也不是高。 怂什么呀？ 不是， 你既然头都起了，你就说呗。 我在考虑的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频道的广告合作部门不给珊珊拉一个白酒广告呢？对不对？ 可能是因为咱们是交通广播吧。 对，因为你看啊，我们每天都在说酒， 嗯， 对不对？如果加一个名字，比如说某某牌的酒。某某牌的酒，昨天就是因为喝了某某牌的酒。 跟领导说一声啊，金刚战神也来了，说珊珊姐、张哥、兄弟姐妹们，早上好，早上好。他说呢，我这儿有一个半月没有下雪了，昨天终于下雪了。咱们这样好了，咱们开启一个新的互动话题吧。我们问一下大家，你那儿下雪了吗？其实主要的问题就是你印象当中有什么关于下雪的趣事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了，好不好？ 嗯。 奇遇也问了，说奇遇说水水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水水回不来了。嗯。 怎么能这样说呢？ 水水就是回不来了吗？我们要不能欺骗大家，可不可以？念花一笑可以帮我解释一下，因为其实直播间很多朋友都比较了解。 嗯。 怎么着？你伤心了，张云？ 没有，我在关注这个连线，这连线老连不上。 那就不连，怕什么？ 你这样吧，珊珊，你来连我。 咱俩连是吗？ 对，来，现在我们来马上连线一下啊，正在这个扬州这个对吧？出差的珊珊，来让珊珊来说一下扬州的天气怎么样？ 怎么变成了你连我呢？王二奶说，我住的城市从不下雪。哇，你住在哪里啊？有从不下雪的城市吗？没有吧，还是有可能下雪吧，我觉得很难说出来。 降水概率比较低的有，但是不可能说是不下雪，对吧？三亚应该不下雪。 是吧？从来不下雪吗？ 当然了。 那行，想看看雪只能去冰雪世界之类的了，是吧？这样吧，我说一下我前两天去扬州的一个经历好了。我很喜欢扬州那个城市哦，但是我没有待很久，只待了15个小时，我是去出差的。王二奶说南方有很多城市下雪啊，我感觉现在全中国只有北方，就只有北京没有下雪了，其他的城市现在要看雪要去江南， 河南河北都有下。 对，我去扬州的时候发现扬州也下雪了，然后我特别的兴奋，当时有一个司机师傅来接我，然后我上了车之后我说哇，我说下雪了呀，他说你不是北京来的吗？ 北京来的见到雪有必要这么兴奋吗？但是我有问他，我说、我说下雪了扬州人开不开心啊？他说好像不是很开心。哎， 为什么？ 因为他说可能小孩子会比较开心，小孩子觉得可以玩，其实大人就没有那么开心了。因为很多比如说还会出现很危险的事情，比如交通事故。 对，因为他这个下雪的次数很少嘛，所以他们防备起来就没有那么那个。 而且包括很多那个比如说年轻人是刚拿驾驶本的，然后刚刚开始开车的、没什么经验，可能就没有经历过雨雪天气，然后他们就不太知道怎么开。当时司机师傅跟我分享了一个开车的秘诀啊，也分享给刚刚关注我们的爷们儿，谢谢你关注我们。他是这么说的，说有的时候那个上坡呀，新司机呢不知道要减速，就他们五六十码就开上去了，然后到了下坡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踩刹车已经没有用了，然后车子就会歪掉，就会相撞。的确出现了撞车的那种交通事故，就还挺危险的。然后他的建议就是，你上坡的时候基本上不要踩油门，然后干嘛呢，就二三十码上 就滑过去， 对，滑过去、然后下去的时候也滑下去，也不要总踩刹车什么之类的，反正大家开车自己掌握一下方法吧。 这 我觉得我转述的好像不太对。 对，这主意不好啊，不能支持啊。但是我感觉就是开车的时候小心一点还好， 反正就是上坡的时候你千万不能够速度很快，因为下车的时候你容易刹不住车。 对， 王二奶说，听说下雪的趣事，下雪天在室外玩的都特别欢的都是南方人。 很多人甚至前段时间还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一定想来北京滑雪，我跟他说您再等等，因为北京还没下雪。 对， 很多这个南方的很多朋友都是到北方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好想看雪。 是，包括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们学校不是有个很著名的湖吗？然后那个湖，我以前上大学有一次坐 不是是湖， 又不是湖南嘞。然后呢，又不是福建的，是不是？有一次我上大学的时候兼职，我以前在节目里面也讲过，就冬天的时候下雪了，然后那个湖结冰了，然后当时那个兼职是带一群小朋友，然后来参观校园。就是一个那种类似冬令营夏令营的那种组织啊，那种团，然后就带他们走到那个湖旁边的时候，本来还跟他们讲，你看这个湖这个塔是怎么来的，名字是怎么来的，怎么样，然后没有一个人听我说，就是一群小朋友呼哇就撒欢似的下湖去玩雪去了。 哇塞， 滑冰滑雪。 这看来就是这个孩子们真的对雪的这种感觉，就是小的时候对雪的感觉和长大以后对雪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南方的小朋友。 对 对， 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上大学的时候和我女朋友之间的一次这个非常美妙的经历。 有 和雪有关。 要是不美妙的话我会翻脸的。 就是在他那个住的小区一楼下呢，他那个小区很小，院子很小，里面也就十几辆车吧。然后我在每一个车的车窗上都写了某某某我爱你，某某某我爱你。下的雪的时候 写的你女朋友的名字。 对， 你跟你女朋友一起写的吗？ 没有，我自己写的。然后她下来的时候非常浪漫啊，而且下着雪。 哇哦， 整个的那个场景还是对吧。 张叔，你这个内心还是挺温柔的嘛。 就是很晚了，当时下着雪，然后我让他下来，他下来以后他要走从那个从下到一楼以后走到院子里，以后从院子里走出来，那个院子里也就十几辆车吧，然后每个车的那个车窗上我都写上了，很就是下雪的时候拿手就可以写上嘛。 哎，要不怎么说秀恩爱死得快呢？ 这个 分手了吧？ 这个90后的脱发确实比父辈来得早，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现在是不是分手了呀？ 90后的脱发啊，确实比父辈来得早。 就是要扎。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就是、扎他的心。既然说到爱情了，还是说点爱情的事儿吧，你觉得呢？但是王二娜说了，刚才你那个举动，那个司机师傅就会很想打人。谁让你在我这儿写的？我并不爱，这是谁啊？ 对，如果司机师傅跟老婆出来更。是吧？尴尬了。 你这个心态让我觉得你这个行为非常有趣。 这不是最经典的，最经典的时候是上小学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在课桌上刻字。那个是永远擦不掉的。特别无聊。 对， 有一个同学就写了我的一个坏话，永远擦不掉。我每天上课的时候就拿橡皮在那儿擦。 行吧，大家关于这个下雪的趣事可以分享给我们哈。咱们继续再来说一下，一些资讯好了，然后看看一条关于爱情的资讯。 浙江大学的2016级的广告学院的贝格荣同学和他的团队耗时一个月出炉了一份浙大人2017年度恋爱情况考察的报告，引发了关注。同学们把这份报告看作是一份浙大的恋爱宝典，也是一份另类的浙大报考指南了。 哎，对，它里面调查了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哈，就是在接受调查的619位浙大学子当中，他调查619位浙大的同学，结果显示有73.6%的学生仍是单身。在各学部当中呢，人文学部的学生脱单率是最高的，达到33%，但是理学部的脱单率呢，仅占所有脱单人数的2%，这让理科生备受打击。对于单身的原因，浙大的学生们给出了各式各样的理由，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没有遇到对的人，以学业为重，不想谈，有了目标，尚在追求当中，这三个原因。 对，大家一定记住这三个原因啊，没有遇到对的人啊，别人问你单身不单身的时候，你就说没有遇到对的人啊， 没遇到对的人。 以学业为重，不想谈，有了目标啊，还在追求当中，一定记住这三个原因啊。 对， 而且这个理科生确实很郁闷啊，理科的脱单率仅占有脱单所有脱单人数的2%。 对，但是很多同学认为这份报告呢，结果是这个基本符合自己的预期认知的哈。可是这个浙大的社会学教授却说了，这份报告中的数据呢大体可信，但是600多个人的样本呢还是比较小，不能够代表整个浙大。但是这个虽然报告的有其局限性呢，可是非常有趣，还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确实很有趣啊，这个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谈恋爱，和毕了业以后谈恋爱，还有这个毕业以后在工作中谈恋爱的这个脱单率是什么样的数据，明天我查一下给大家一个更准确的数吧。 哎， 很有意思。 这首歌吧，我看到一首歌叫做蔡依林的 I'm not yours， 听起来好悲伤啊，就是我不是你的。 我第一次放，看一下珊珊和我的配合度怎么样。 走吧。来自蔡依林的 I'm not yours， 然后一起来听一听，一个人拒绝你的时候有可能会说出什么样的言论。他说了我不是你的呢。 亲爱的你，大事不 一首歌曲以后，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早间资讯类的服务节目。如果您打开收音机，可以 FM98.AM927 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当然也可以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或者说是在微信公众账号上搜索982魔力工厂，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然后点下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的正在视频直播的青年说。 我觉得特别有趣啊，刚刚那个谁金刚先说了，金刚说这个他还有事儿就先走了，回头再聊，好呀，没问题啊，这家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好不好？奇遇呢说特别有趣，他分享了一个有趣的这个关于下雪的趣事。他说刚才有事儿中断了，还在继续下雪的话题吗？上大学的时候，班里的男生追求女生，用雪堆了一个心，把项链藏在里面，就去拿锤子和玫瑰花，回来的时候发现心被缠走了。哇，好伤心的， 好伤心呐！ 这个铲雪的阿姨 好伤心的， 埋了项链里不知道找人看着呀， 好伤心的。就像那个刚刚堆好的雪人被别人一脚给踹掉了。 对， 那种伤心和生气，我往往都是踹那个雪人的人。就是他们都弄好以后，尤其是那个小女孩，他们那个小学的时候啊，堆好以后一脚就给踹了，我就那个最坏的那个。然后我会把 你有什么好吓唬我的？你不知道山姐胆儿大吗？哎，你眯着你的那个眼睛，然后做出那个邪恶的样子，说我就是最坏的那个，你以为能吓住我吗？ 珊珊，我怂了。那不玩了，不玩了，不聊了，这节目没法做了。 不是，咱得商量商量，你有没有关于雪的趣事啊？ 太多了，真的太。 说两个来。 刚才我不讲了一个了吗？ 啊，对，那不是趣事。 那也是趣事儿。 啊，那算趣事儿，对。 对， 你 来珊珊，你再讲一个。 我有一次跟雪玩，我就玩的特别特别爽，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冬天的时候穿很少躺在雪里过。 没有，没做过这么大傻的事儿。 其实我也没有过，但我身边有朋友有过，就是当时我们一起出去玩，然后当时上大学的时候，类似一个交流活动，去了一个很偏远的国家，叫做爱沙尼亚，大家知道这个国家吗？然后当时我们在一个树林里面，然后它是一个小木屋，大家都住在一起，然后说晚上出去泡温泉，但是泡温泉那个房间呢，在离那个小木屋，就大家住的那个木屋，可能中间有一段距离，大概30-40米的样子，就你要走过去，可是走过去的这个过程是户外，蒸桑拿，不是泡温泉，是蒸桑拿，然后是户外，而是树林里面。然后所有人就是要穿很少，你要蒸桑拿嘛，就套个外套或者浴袍，然后里头穿的很少，就要走过那个树林到达桑拿房。然后当时女生就是赶紧跑啊，就啊好冷啊，就赶快跑过去到那个桑拿房。当时有一个男生，那个男生特别有趣，那个男生就可能很嗨嘛，他就把外套一脱，然后就是里面就是蒸桑拿的服装，然后就很少，然后他就整个一个人趴在了雪地里面。 哇，太有意思了， 听起来是不是很爽？ 太有意思了，真太有意思了。但我感觉下雪的时候泡温泉是一件特别 对吧 浪漫美好的事儿。你像在富士山下泡温泉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儿。 很多人现在去日本，去北海道啊，去小樽啊，然后去比如说一个地方叫什么乡来着，北川乡好像，然后泡温泉泡得特别好。比如穿过什么雪国的穿过什么什么县界，就是长长的雪国，什么是那句话吗？ 但是在日本同纬度的这个新疆，就不是这样，就会非常痛苦。我去新疆采访的时候就是这样。大家下完雪以后，所有的这个同学，大学里面的同学都要出来，包片儿、划区、打扫卫生，要把所有的雪都在最快的时间内铲掉，不然的话就会积得很厚，然后就会影响交通。就是直接就是责任到人，这两块地板是你的，这两块地板是我的。 当时你有被划分吗？ 我没有被划分，我是在采访他们。然后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你说那个比如说环卫工人这样的个工种吗？ 不是环卫工人，就是自扫门前雪嘛，就是这个单位要在早晨的比如说10点之前要把他单位前面门前的这条大马路的他的这块区域全部打扫干净，就是最快的速度。因为如果不在最快速度就会结冰，结了冰以后就会影响交通。 如果下大雪的话就得一直铲雪才行， 一直铲。 好辛苦啊。 好辛苦，然后所有的单位就好像不上班一样，然后所有人都要出来，然后铲雪。 嗯。 很快的速度，而且责任到人，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一块区域， 嗯、 甚至还有人在写名字、 嗯， 在这块区域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这个雪下完以后，把这个雪铲掉以后，这一块就是我的责任就没有了。 嗯，燕云散说了，说这个不经意瞄了一下珊珊的眼神，你绝对比张悦还坏，这有什么好判断？ 这我跟你说，我 张悦就是一个善良的大叔，我感觉。他从来都不敢直视我，你们没发现吗？我的搭档从来都不直视我， 是我怕 他， 他 直视我不能超过五秒， 我怕他， 害怕我。 我怕 I don't know why 我这么温柔善良可爱，为什么呢？ 珊珊，我真是接不了话了，我求你了。 看在你喝多的份上，就饶过你吧。咱们来看一看下一条资讯，好不好？嗯， 2017年大学排行榜出炉了啊，很多这个数不胜数的大学，都有很多排行榜。那些始终处于榜单顶端的中国大学有哪些呢？综合多家世界大学排名较具影响力机构的情况看，虽然各家的排名机构评判标准不同，但在国内高校中排在前端的始终是清华和北大两所大学，确确实实是中国大学中的扛把子。 那必须的。据悉呢，这个杂志呢，Nature Index 官方也更新了全球学术研究机构的自然指数， 嗯、 清华北大依然成绩优异，但突出的还有南京大学。综合排名不靠前的南大呢，在自然指数当中位列中国大陆高校的第二名，全球高校的第十名。而这个自然指数一定程度上代表着高校研究成果在全球的水平。而在新周刊发布的2017中国最美大学排行榜上呢，武汉大学依然是蝉联第一名。 确实是啊、 嗯，武汉大学真的是美， 收，而且那个很多古老的建筑非常的漂亮。 我看咱们那个982的魔力工厂的微信直播间里，大家在讨论咱俩谁坏的问题。奇遇说，大叔怕被珊珊的魅力电到，才不是，他是真的怕我，他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怕我。我觉得，烟云散说，张悦的坏最多只是霍霍下雪人而已。 不是，我看这肯定。 怎么看留言的时候感觉这么痴汉呢，张悦？怎么着？ 说实话，这个今天上的节目我肯定一会儿就忘了。 啊，因为你今天喝多了是吗？ 今天怎么能 喝多的状态吗？ 对啊， 昨天 没有， 是在晕是吧？ 怎么能喝酒的时候上节目呢？我已经清醒了。 如果你不是喝酒上节目，咱俩就做不了朋友了。来吧，咱们再来报最后几条好了，我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咱们抓紧时间报个这个快速的新闻， 好， 然后给大家放首歌行不行？ 好， 嗯，来吧，最后几条热点资讯哈。最近朋友圈刷屏了一种非常神奇的枯树枝，把这种枯树枝插在水里泡几天，竟然就能够起死回生，重新开花长叶。 嗯， 据说呢，这种树枝叫做大兴安岭枯枝，在淘宝上就可以买得到，一把只需要20块钱，比花店里面的鲜花呢还要便宜很多。 其实这种神奇的枯枝啊，是从野生杜鹃上这个折下来的。野生杜鹃啊，它是一种稀有的植物，这几年的数量急剧减少，大量购买它的枯树枝只会导致更多乱伐现象的出现，破坏生态。在这里也呼吁各位听众朋友们，不要去购买野生杜鹃的树枝，培养绿植本来是一件环保的事儿，不要让它反而以破坏环境为代价。 哎，对，烟云散说张悦最多只是霍霍下雪人而已，后面那句话就不说了，你说呀，我觉得跟我有关，有本事 就 说。 就是珊珊呢，可以、就是、 祸害所有人， 对， 是吗？ 我只能祸害雪人，只要有雪人我就来，给我一个镜头，只要有雪人我就直接 踹是吗？ 对，直接给他踹。他们做的多好，然后那个他们那个鼻子是不是用萝卜做的吗？直接给他。 你这样显得幼稚的变态。 还是来说消息吧，90后最爱给孩子们起名字。昨天微博上流传一则关于新生婴儿名字的微博，引来了很多人的关注。据了解，苏州的一家公司就起名这件事儿做了万人调查，发现在500万新生儿名字当中，最受欢迎的字为轩、子、 韩 啊，男宝宝排名前3名的是子轩、浩然、 嘉轩。 嗯， 女宝宝排名前三的是子涵、子轩、子轩。 哎，真的是好熟悉的名字啊！就一个是那个王子的子，一个是木字旁加个新的那个子哈。 嗯。 那调查的分析指出呢，2017年新生儿的名字大多取材于经典的诗词或者是言情小说和电视剧。网友们纷纷调侃说，看来几十年之后跳广场舞的大巴们可能都叫做子涵、子轩了。 嗯嗯，就是一位叫做子涵的大妈， 嗯， 这个非常的热爱跳广场舞。以后我们就是这样报新闻了。 哎，对。奇遇说以后都是大叔和珊珊做节目了吗？不知道哎，不知道，不一定，随缘吧。 就是我看我的抗击打能力能到什么时候。只要珊珊， 只要珊珊在，你就不来了是吗？ 只要珊珊不祸害我就行，是吧，珊珊？ 我祸害人我也挑的好不好？ 我能祸害雪人。 谁跟你祸害雪人？你好残忍啊，老是祸害雪人。 嗯， 最后一条。 好。我们来说说几大科学留言吧，这个有点太这个生僻了。 是留言啊， 嗯、 是那个留言，留言止于智者的 谎言吧。 啊、 比如说去年风靡朋友圈的左右脑年龄测试， 哎， 这个太火了。测试中称左脑负责语言，右脑负责图像。对此，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的教授沈正表示，人的大脑功能测试很复杂，并不像称一个物体的重量那么简单，也绝不可能通过几个问题的回答就可以测出结果的。 哎，对，那程序员研究了这个左右脑测试的后台代码呢，发现结果其实是随机的啊。更有人在输入相同的答案测试多次，发现每次结果呢都不相同。 嗯，还有一个谎言也和科学有关，人类谋划再次登月，但网上流传称霍金说了，警告人类月球背面有外星人。对此，国家天文台研究员的郑永春说，所有的探月任务都没有月球背面发现过外星人的基地，也没有发现任何人工建筑物或者人为活动的痕迹。月球背面看起来只是一片保存了40亿年之久的荒凉大陆，大家不必过度恐慌。 哎，对，在说第三条留言之前呢，我要回复一下这个烟云散哈。烟云散说大叔配珊珊更好玩了。哎呦，真的假的？你口味真重。他说车里开始冷了，去开始非常辛苦的一天了，去吧，要注意这个保暖哈、啊，好好工作。另外奇遇还说了，说好伤心啊，看不到水水了，不过还好有珊珊在。这样你可以关注我的那个微博，我的微博叫吴珊珊双子座，水水的微博呢叫做你可以叫我水。然后我们俩有可能以后还会做点其他的事情，所以可能会在微博上更新动态。然后其实我们之前建了一个小群，珊珊水水的群，如果你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博上给我留言啊、吴珊珊双子座，我就把群的二维码给你。情义无价关注了主播，谢谢呀。来吧，第三条留言指向了在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引力波。有人说需要穿这个防引力波辐射服进行特殊防护，但是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说，它作为一种携带能量的时空波动一直存在在宇宙当中，根本谈不上什么需要加紧防护的问题。 嗯，我们再说最后一条吧，和年轻人常常讨论的坐月子有关。山东一名产妇中暑死亡，有人说坐月子绝对不能吹风，但北京安贞医院的专家说了，这个在这个月子期间，女性 适当的洗澡， 哎，保持清洁对身体健康有益。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活力调频 ,FM98.2。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北京时间9点01分12秒，有首歌我特别特别的喜欢，叫做《蜀绣》，来自李宇春。接下来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一会儿。 回来。 芙蓉城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羽毛扇遥指千军阵，锦缎裁几寸，看铁马踏冰河，丝线风韶华红尘千盏灯，山水一程，风雪再一程。红烛枕五月花叶深，六月杏花村，红素手青丝万千根，姻缘多一分。等残阳照孤影，牡丹染铜樽，满城牧笛声。一人一马望君踏归程，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江河入海奔，万物为谁春，明月照不尽离别人。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羽毛扇遥指千军阵，锦缎裁几寸，看铁马踏冰河，丝线风韶华红尘千盏灯，山水一程，风雪再一程。红烛枕五月花叶深，六月杏花村，红素手青丝万千根，姻缘多一分。等残阳照孤影，牡丹染铜樽，满城牧笛声。一人一马望君踏归程，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江河入海奔，万物为谁春，明月照不尽离别人。只有破镜千万针，杜鹃啼血声，芙蓉花数过尽缤纷，转眼成归尘。战歌送离人，心人欲断魂，浓情蜜意此花当真。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锦书画不成，情针一线绣不尽，鸳鸯枕。 带着梦想，让我去看世界。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您现在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的爱几滴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珊珊， 我是张悦啊。您可以通过 FM98.2AM927 来收听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这档早间资讯类服务类节目。 嘴瓢那是动的还是喝多了最后的这个反应？ 哎，就是说实话确实喝的有点多啊，现在还有点发虚汗，有点难受。 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如果是收听的话呢，大家可以通过FM98.2 AM927两个这个频率波段来收听，在北京地区特别容易收听。那如果是在网上自己找一找啊，然后呢，如果是想看视频直播的话，两种方式，第一种打开你的手机，打开你的微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哎，就可以点击这个视频直播之后可以看到我们了，还可以发图片啊文字跟我们进行互动。那另外呢，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也可以进行互动啦，也希望大家早早跟我们进行互动起来啊。 我们今天这个互动的话题是小的时候你跟学有关的故事，对吧？ 对， 我们还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今天晚上每天晚上你都几点睡，然后每天早晨你都几点起。 是，我觉得咱们嘉宾来了之后可以以他这个故事为中心，咱们开发新的互动话题。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吗？ 对，我介绍一下我们嘉宾啊，我们嘉宾是这个苏荣啊，给大家打个招呼。苏荣， 应该看哪个镜头呢？这个是吧？ 对， 哎，对，其实哎，我看都挺好看的这几个镜头。 哇， 好嘞， 都好漂亮啊！ 好， 对。给大家打个招呼，苏荣。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苏荣。 苏荣呢是这个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的一名优秀的设计师啊，而且设计了很多这个优秀的服装啊，而且小的时候还很喜欢古典音乐啊，学习过古筝啊、铜琴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今天有没有带几张图片给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有的，然后这个在手机里。 手机里也没事儿， 可以 打开直接 打开看是吗？ 对， 没事，直接打开手机，然后看给镜头看。 OK， 这个方式好原始啊。其实我们系统可以播出去，但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咱们就只用这种比较原始的方式给大家看看就好。 给大家可以看两看两张。 稍等一下，因为我刚才进来的时候，这个手机关机了，所以我现在还得再开一下。 没事， 但是在这个过程，我还挺想知道苏荣老师更多的背景。 哎，这个苏荣老师呢，很多的背景啊，而且还好像是当过乐队的主唱啊。那个时候是在 是比较小的时候， 哎，比较小的时候，比较小的时候都玩乐队， 对， 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玩乐队的？ 高中的时候，然后高中，毕业了以后，大学几年也基本上都是在就是做乐队这一块的东西， 什么风格？摇滚？ 对英伦啊，因为比较小，其实对于流行音乐的理解其实还是比较浅薄的，所以相对来说就是也不能这么说啊，还是比较自己比较喜欢朋克啊英伦这一类型的。 嗯， 但是大学毕业了以后呢，基本上听的比较多的就是爵士，听的是相对多一些。 嗯嗯，现在也能看出那种气质来，觉得 对对对。哎，苏荣，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小的时候你和雪有关的故事，你有没有和雪有关的故事？ 嗯，舔过冰柱子算吗？ 啊，舔过冰柱子。 对， 然后冻上了吗？ 我这个其实是想象啊，因为听的比较多。 嗯， 但是雪小时候可能就是打雪仗或者是扫雪，其实我对雪的印象可能是这样，然后听过几首带雪的这种类型的歌吧。 嗯嗯嗯 嗯。既然说到了是乐队的主唱，然后又玩过音乐，然后他刚才又把那个雪的 故事说了，那就 唱一首是吗？能不能唱两句我听听？广播台特别喜欢唱歌，你知道吗？ 要雪的吗？ 不一定啊，随便。 随便唱什么歌都行。 对 啊。 嗯，那就唱一首Fly Me to the Moon 吧，因为可能很多很多的人也听过这首歌，也是一首比较老的歌。OK OK。 嗯。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on morning star. 哇，好棒！ Let me see what's praise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Let me say forevermore. Let me see what's praise like on JupiterPeter and Mark.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哇，这真的是厉害的厉害的。 鼓掌鼓掌。 这必须得鼓大一掌。而且你知道就是一出手就只有没有，这件事情太准了。而且我们这个音响设备就基本上不具备任何唱歌的功能。 对。 因为其实我也听不见，我就只能就凭 这个。对。 对。 还没有那个耳机的反送。 对。 我们虽然有个表演区，但是我们两个人不会调。所以只能委屈我们这个搭档组合下的。 但是已经很棒了。你想想在这种情前提下， 这个条件下是吧？ 嗯，我还想听怎么办？ 对，我也想听，但是咱们先往下聊吧。最后咱们可以请苏荣再给咱们唱一个，做一个结尾啊， 好 吧？好 的，好的，好的。 我还是挺好奇整个就是苏荣老师的背景和他的经历， 嗯， 就看起来是一个对生活有很多热爱的人。这种人经历通常会特别的丰富。 嗯， 你看他上高中的时候，到大学几年一直玩乐队，然后后来呢？后来是怎么慢慢就要转向做服装设计师了吗？ 因为我本身就比较喜欢就是设计这一类的这个行业吧，然后其实我可能就是从小到大就喜欢就是跟艺术有关的东西都喜欢。因为我记得小时候我有一个朋友问我，他说其实也不是小时候，就几年前有朋友问我啊，说如果你不去做艺术啊这一类的工作的话，你会就是尝试其他什么行业的工作呢？然后我就想了半天都没想出来，然后后面我说那可能是考古吧，就是其实目前就是最感兴趣的可能就是这一块的东西了，就没有尝试。对对对，没有尝试过的。 所以你喜欢神秘的东西。 对。 嗯， 对。 所以你现在会比如说去类似故宫啊或者是一些博物院去看一些 会 啊， 就是比怎么说呢，中国的一些传统的，包括其实像我们今天就比如说要说服装类的，就是像也有北京也有那个科斯博物馆， 嗯， 科斯也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记忆吧， 嗯， 然后现在也面临的失传的一个阶段啊， 所以你会比较了解，比如中国历朝历代的一个服装的风格，你会 这 样的研究， 在这个基础上， 其实这个我不敢说，啊，因为我现在目前接触的更多的可能是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这个潮流的一些趋势啊这些的，根据这些的做设计的比较多一些。 嗯 嗯嗯，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苏荣是 上的北京服装学院 啊， 那个学院号称真的是整个服装界的叫黄埔军校吧？ 对， 苏荣。 嗯，对，在中国来说，北京服装学院，然后是比较好的。 哎，我们之前还聊过，说在这个传媒大学的时候，这个学播音的时候，每天要练声。那如果在服装学院，这个学设计，是不是每天要这个跟裁缝一样，每天要练啊？ 对，练的东西很多。其实就像你们。练身是一方面，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肯定也要学。 嗯、 然后其实服装这个也是，你包括你要学的东西就很多，你要画画，你得打板，你得就是每天跟缝纫机接触，跟这个人台接触，然后还要学很多的，包括后期我们要学一些心理学呀，这些其实我觉得各个行业都差不多，要学的东西挺多的哈。 嗯， 这样一说，你看 为什么会学心理学？ 当然了， 因为就是其实服装这个东西本来是人要穿的嘛，所以你得。包括像定制 怎么了？ 这个行业来说，你就得了解客户，你得知道现在这个大众的需求是什么。 嗯， 包括你在设计出来东西的时候，你得需要去卖嘛，就是你怎么样才能去？ 我还挺好奇的，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举一个小的心理学在服装设计领域的一个应用？我觉得我没有 很多， 我在买衣服的时候没有接受到任何心理学上的这个引导，我只接受到这样的引导，就是导购他一般都这么，哇，这就是你的衣服， 没有， 哇，好适合你。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你这件衣服穿上马上显瘦，这就是心理，我认为是。 我不觉得这是，其实这我不觉得这是心理学的应用，这听起来这些更多是销售环节，但是我觉得 销售环节 师他是怎么运用心理学的？ 怎么说呢？其实，比较多的也是在销售这个环节。但是作为设计师来说，你不可能只是考虑这个衣服。哎，我觉得这样好看，我就觉得这样，我就只觉得我自己好看就行了。 嗯。 但是你得考虑这衣服能不能卖，这是比较关键的一点。如果说一直一味的去怎么说呢？就是说闷着头做设计肯定也是不行的嘛。 那我还真的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多大品牌的秀场的服装和平时卖的服装它就是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是不一样， 秀场的衣服就是不能卖。 对，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秀场的服装它是作为一个品牌，它给这个品牌定了一个基调，然后你秀场看的是它整个给你一个视觉上的体验，然后给你一个整体感官的这样一个体验，让你感受到它这个品牌的风格是这样的，只是这些，然后 就是给你起个调的感觉， 对。但是这真正的，就我们可能看到秀场的很多衣服，它是也是不会卖的。 嗯，对，我就看到很多，比如说代购他会发那个什么类似秀场款，然后什么打折，所以秀场的衣服可能也分，比如说有那种完全没有实用性的，它就不卖了。 对，因为它艺术性比较强，就是我们包括经常看到像春秋宝林啊，然后就是很多之前的 Rick Owens。他们就做的一些秀场的艺术的这样一个环节吧，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你说这个肯定是卖不了了，这怎么卖啊？这个。 所以秀场的服装可能它就是本着比如说夸张，然后好看， 对， 这样的为原则，然后就不用考虑生活中怎么穿，是吧？ 对， 我 觉得你们聊的这个话题我完全进不去。 嗯， 对。对， 那就不要强行。 对，就 你平时穿衣服是什么样子啊，张远？ 我平时都是随便着， 很简单是吗？ 非常简单。 嗯，就穿就这种老头衫。 对。其实我觉得我养成的这个习惯也是因为，哎呀，当时这个在新疆条件比较恶劣。 嗯，你在新疆待了多久？ 待了将近两年啊。 新疆的那个民族服饰也很好看啊。 对对，是的 是的是的， 新疆的服饰还是因为它的爱德莱斯啊，就是现在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新疆的设计师做的秀啊。 嗯， 其实做的还挺不错的。 对，我觉得其实很多民族的服饰融入时尚的元素都特别特别的好看。 对，其实为什么就是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嘛。 对 对， 你知道我那个前两天看就是跨年的时候看湖南卫视的跨年演唱会，我特别喜欢大张伟的那段表演。 就是他是把一首歌什么早知道伤心总，我是不该在歌手面前唱歌。 不， 早知道 伤心总是难免的，我 现在已经不是了。你又何苦一往情深？那首歌叫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然后他是做了一个那个京腔的结合，他的那个服装就是一套白色的西服演出服，然后后面是插了很多就是京剧人演出的时候那些扇子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最后又回落到了老北京的情怀上面，我觉得就是结合的特别好，就是民族和时尚结合都特别好。 对，是这样。 所以说苏荣在做设计的时候会不会也考虑这样的元素？ 会，就是以前在学校比较多一点，因为学校大部分的时间不会考虑这个衣服要不要卖钱，但是就是要考虑这个我要把我自己所有的想法就体现在我的作品上，不用考虑太多。所以就是像毕业秀啊这一类的东西，就是 啊，对， 是 这个服装学院的毕业秀是个 很好看， 是 吧？ 对， 是个很、 就是 好像走秀一样，那个 就比较包括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学校像圣马丁啊这些，他们学校毕业秀他就会出来很多批就是比较优秀的设计师，他们的这些东西就完全不会考虑市场，但是其实呢他们也会就是在自己的这个风格中就是有一个后期的延展性嘛。 对，我觉得有的设计师做得好的就是那种属于好，你别管他是什么路线，他只要设计的服装一出来你就知道哦，那是他的衣服，就是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 对， 我觉得跟主持人也一样，主持人得形成特别强烈的个人风格，然后才会被人记住嘛。 对， 然后华丽低调问了说，苏老师主要是做秀场还是实用性的服装？就是 相对的就 比较 实用，对， 能举几个例子吗？就类似于什么样的？苏荣的这个手机上应该有几张图片了，给大家可以看一眼。应该 这个能看得清楚吗？因为 哇，能看得清楚， 看清楚， 直接对，再对一下。 哎，可以看得 清楚，可以看 得很清楚。小黑裙是吗？ 对，他这个衣服呢是给我一个好朋友做的一个，他是参加一个活动，然后这个活动他又不想太高调，然后说稍微低调一点，然后但是还得有设计感。我说行，我就给他找了一个那个面料挺有意思的，那面料它中间就是加了一些就很少的那个金箔，然后灯光一打下来就会有一点光泽感，然后 就那种华丽的低调的感觉。 对，然后是我刚才大家也看到是一个是叫什么中领的这样一个长袖的连身裙，然后在这个腰部可能看不见，当那个照片有点模糊啊，就是腰部有一个这个交叉的螺纹面料， 很显瘦，就很显那个身材。 对，很显身材，而且这个面料又特别厚，所以也不用担心它有小肚子呀什么的，这些都不用担心，就会比较舒服，因为这个本身的这个全身的这个面料它没有那个弹性，所以在腰的这个位置，在呼吸上就相对来说舒服一点。 对，这个话题我完全插不进去。 那你就好好听啊。 真的，我就感觉就是大家聊的这些，我就一件衣服嘛，穿上就可以了。 其实说句实在话，张月，我觉得你只要换了鞋和袜子，你这身行头是非常 OK 的。 我这个鞋是我从 我们让苏老师来评价一下。我觉得 这双鞋，你知道为什么？ 这个鞋太丑了。 哎，这双鞋价值是，哎，我给大家看一眼。 你往那边伸，你要脱鞋吗？ 这双鞋 你把脚抬起来就好了。你 这双鞋价值看到了吗？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 这是什么？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穿着这双鞋？ 类似比如吉普那种牌子吗？ 不是，这双鞋这个陪我走过了很多个国家，很多个地区。 千山万水是吗？ 对，所以就是人在这个什么的时候就非常有情谊，非常重要的时候就会穿这样的一双鞋。 对，但是你怎么评价他这套？ 其实，张悦，我之前见你的时候，你也是这一身的那种 这个样子。 对， 他一直都是这样，感觉就是。 但实际上， 就是 紧身的，就是高领毛衫，我觉得是可以很时尚的呀。 就是你知道， 换个人穿就不一样了，对吧？ 不能这么说。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上大学那个第一天报道，当时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我们那个系啊，报道的时候啊。就是连那个新闻联播可能都会播，就是说啊，好像很出名，有很多这个小明星，这个就是也来我们学校报道嘛，就是上学嘛，上大学嘛，上大一嘛。当时我是穿着一双拖鞋，是真的拖鞋，就是宾馆里的拖鞋， 然后就去报道了，我记得特别清楚，班主任把我叫到旁边，严肃地批评我说，请问你是来上大学的吗？我说是啊。 咱们这样，咱们请到了这个苏荣老师，服装设计师，当过歌手，经历非常的丰富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姑娘。咱们先来休息会儿，时间马上来到北京时间9:30了，咱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听一首来自羽泉的旅程。好了算了，我想换一首歌，我想听一首出发吧小伙伴。 好。 一会儿回来继续我们的青年说。 一会儿回来。 习惯了就不可怕，梳梳头发，懒得习惯他说什么话，我觉得吧，自己又帅到掉渣， 别废话，弄像一个奇葩，谁要心想，居然还在路边采野花， 出发吧，再不努力就来啦，在这希望和梦想长大，环抱吉他遮住脸，阳台持续唱跳打，就出发吧，再不疯狂就老了，就算没人嘲笑没文化，那是妈妈没有教他刷牙，才会长得多蛀牙。 有些到了，今天估计会挨骂，没关系，习惯了就不可怕， 梳梳头发，懒得习惯他说什么话，我觉得吧，自己又帅到掉渣， 别废话，弄像一个奇葩，谁要心想，居然还在路边采野花， 出发吧，再不努力就抱吉他，遮住脸，阳台持续唱跳打，就出发吧，再不疯狂就老了，就算被人嘲笑没文化，那是妈妈没有教他刷牙，才会长得多蛀牙。 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火力调频 FM 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大家好，我是珊珊。 嗯，大家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 AM 927啊，可以收听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啊。 哎，我要那什么，这个你作为一个主持人，职业主持人，你现在给我背一遍八百标兵奔北坡。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 哎，你的基本功去哪儿了？我要把这段剪给你的专业课小组老师。 小组老师已经把我拉黑了。 这不是我的学生是不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要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很简单啊，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关注，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画面了，还可以发送图片和文字内容跟我们进行互动。那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嗯，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苏荣。 嗯，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服装设计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苏荣。 嗯， 哎， 苏荣你好，很开心。 对，我们再让苏荣唱一首歌吧。 行啊， 你又 超想听，真的超想听。 又来， 这个 真的超想，真的超想听，超想听。 所以你也是那种，就是好，我先背好一首歌，别管到哪。 对 、哎，我也是。张悦，如果你到 KTV， 别人说张悦你来一首吧，你第一首点什么？ 随便。 好，你唱啊，倒是。 就是胆儿大嘛。 咱不能只让苏荣唱，咱俩先唱。 我之前不唱过了吗？我的主打歌。 什么歌？ 王二小放牛郎。 你再来一遍。认真的，你到了 KTV 之后被别人说张悦唱首歌，你第一首，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一首歌， 没有， 就是唱起来没有那么丢人，然后但是又不能是自己的杀手锏，因为杀手锏要留到就是嗨的时候嘛。 没有，其实我很少的。 你很少啊？ 很少唱歌的。 那你这样还好意思 Q 别人唱歌啊？ 我想听。 行吧， 好想听苏荣唱歌。来，苏荣再唱一首呗。 我想想啊，那个 找个歌词啊， 对，我先找个歌词，现在就是那叫什么，我要你 啊，我要你在我身旁， 对对 是那个吗？ 对对，是那样 的。为爱对今天晃晃， 好的， 夜的风儿吹。我的天哪，我好累。 好的， 我一个感冒的人，我图什么？ 对，我感觉珊珊和这苏荣可以你们俩合唱一首了。 我唱歌很难听的， 可以可以， 我唱歌跑调。 正好这首歌不是会唱吗？我觉得你唱挺好的呀。 真的吗？ 真的， 听到没有，吴老师，专业歌手。有一次我在节目里面唱歌，唱着唱着，导播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吴老师特意来电，不要轻易在节目里面。管得这么宽，现在专业歌手都给出评价了。 嗯，那就这个我要你啊。 好，很好听。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哦，继续，你来啊。我傻呀，我在歌手后面接。 就很尴尬。 苏荣得调整一下。 哎呦，苏荣继续继续，苏荣 继续啊。 嗯 可以，还可以。 哎，我唱哪儿了？ 我记得都怪这，是不是吧？ 对对 对， 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哇， 我跟你说，你这个你没有听反送、 这个、 真的，你要听到反送 真的好好听、 真的 谢谢。 我觉得苏荣应该是目前咱们节目，就是我做一年多早间节目以来听到的唱歌最好听的了，真的。 而且就是而且是 来过职业歌手 而且是建立在这个没有反送的基础上。 对，可能是我本来就很喜欢这种小调的那种感觉，有点爵士啊，然后 对对对，然后就是 fusion 那种， 对对对对，有点慢摇啊。 苏荣，苏荣晚上的时候也可以来参加我们节目，有个失恋大陆记。 啊，对，对， 特别适合 周准老师的节目，包括咱们的挑战新歌声， 对，特别适合， 嗯， 超棒。你看我都是为频率着想。 对，因为你不为本节目着想吗？你能不能为本节目着想一下？咱们这样，我还是挺希望跟苏荣继续聊一聊服装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他现在的专业嘛，所以你现在的职业和标签就是服装设计师， 对， 对不对？ 对， 嗯，我还挺希望聊聊这件事情的，因为我觉得服装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对， 嗯，就是大多数人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服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很多人只是觉得我穿上衣服就行了。 对， 嗯， 但是我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有他自己的审美。 对， 其实就是怎么说呢，每一个人他喜欢，包括喜欢音乐， 嗯， 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歌很网络很口水，嗯，但是有些人他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会就有他的兴奋点， 嗯， 这个可能是跟一些比如说是就是家庭环境呀，或者是教育啊，这些可能性格呀都有关系， 一些经历有关系。比如说你刚失恋的时候听很多歌就哭得稀里哗啦， 对对对， 跪着想为什么。 对，所以每个人的兴奋点都不同，但是我还是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审美的，包括我们有时候会看一些画展啊，这些我们看一幅画，肯定会每个人看到的感觉都会不一样，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想法。 对， 所以就说哪了，好像是， 就是关于服装审美这件事情。 对对对，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地方，包括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就是像我觉得我随着年龄慢慢的增长，我就可能就只喜欢某种类型的衣服。 对， 就分两种，要么就是特别休闲，就像今天这样早间节目嘛，实在是不想收拾， 对， 然后就来。如果是平时呢，我就会比较喜欢就是甜美风格的，但是有点知性的甜美，不是那种就是阿依莲的那种， 这可以理解， 是那种有点比较知性的风格，所以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包括很多设计师有自己的非常独特的风格，我很喜欢逛那种独立设计师的品牌。 是，现在国内的很多设计师其实做的其实还都挺国际化的，其实就是像近期我挺喜欢的一个就是设计师，就是 Celine 的，这个， 对 Philo，然后他不是要离开这个 Celine 了吗？就是只是可能是最近时尚圈里面比较有话题性的一个事情吧，然后就做的就怎么什么时候做的，就是他离开了以后，大家都会猜测 他要去哪儿， 他去哪儿 应该怎么走？ 对，司令应该怎么走？而且他从接手司令的时候，他这个品牌本来就是一个属于一个烂摊子吧。当时就是有那么几年，就是已经被 LV 那个母公司收了以后，有几年他就做的不是很好，然后后来这个 Philo 他就一手把这个，他是一个强迫症晚期的人吧，我觉得就很处女座的， 是， 然后就做的非常好，包括 Celine 的他那个 logo， 他都压缩了2毫米 啊，是吗？ 对，然后就是向下 logo 的位置向下移了3毫米，就是强迫症很严重的一个设计师。 我觉得强迫症很严重的人，就是 能把东西做到 精益求精， 用心永无止境。 对，你像我们的那个总监武周彤，就是一个很精益求精的人， 是吗？ 对， 有 一点轻微的强迫症 啊，就是大多数人其实很多做事业的人都是有轻微的那个强迫行为的。 对， 就是， 苏荣可以看看我们这个话筒上的这个标，这个标你知道，就是我们的那个总监啊，武周彤老师，就这个标你知道改了多少版吗？ 这个你说说背后的故事。 就是到后来就是整个大屏上设计师给了20个这样的标， 天哪， 就是然后我看这20个都一样，然后吴老师就会说左边那个跟右边那个这两个不错，我拿开一看这俩是一模一样的，就感觉 可能一模一样， 对， 他的 就是 感官上 肯定有细微的差别。 设计很重要的， 设计很重要， 就是可能是局外人不知道你当时设计的初心是什么，就是你会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哎，这个挺好的， 对对， 对吧？ 对。 所以吴老师当时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很痛苦吗？ 对，很痛苦。 我 感觉这20个都一样。我觉得定哪个都行。 那你给我们解读一下最后定的这个是什么含义啊？你了解吗？ 九九八二啊，大家可以看啊。 对，就是一个九一个八一个二凑在一起。 虽然我也没看懂，但是它有很多的这种设计理念在里面。 嗯， 就是它好像是一个这个。对吧， 哎，你现在盯着这个话筒套说话，在镜头上看起来好像弱智儿童。 他这个就很像一个那个那个是吧， 你知道那个 很像一个， 我跟你模仿一遍，就是你刚才那个举动，你看我里边的那什么，就你刚才这样，你看他这个是一个是不是就是弱智儿童欢乐多的感觉， 你看对不对，就很像啊。 嗯，你说不清楚，我知道了，它像一个麦克风是吗？然后九八二有不同的颜色。 你这理解就不对，人家这个呢是一个这个，对吧？一个摄影机。 我知道了，你会都没开，那些会你都在睡觉。然后我觉得其实设计这件事情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嗯，男生可能对这个行业不太感兴趣，但女生会比较感兴趣。嗯，然后我觉得很多女孩买衣服会比较喜欢看一些比较独特的服装。 嗯， 然后比如说刚刚苏荣分享了 Celine 这个设计师去了之后给这个品牌带来很大变化，我觉得好像前几年 Gucci 也特别的明显。 对，因为 Gucci 也是换了设计师以后，它整体的风格就会变得比较好卖。 对， 比较好卖。 对，我觉得就变好卖很多。 对对，而且就，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年轻化嘛。 嗯，是是是。 对， 我以前特别不喜欢这个牌子，后来换了设计师之后觉得，哎，我觉得挺好看的呀。 其实它的配色很好看，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说点就不太中听的，就是我是觉得，它有很多的款式不太适合在怎么这个生活里穿，包括很多的我们看到的一些秀场啊，就是一些明星上身的这个感觉也并不是说很好，只是说它其实配色很好看，但可能有些不太适合中国人穿。 嗯，是 就是中国人的肤色穿。 是。如果说我觉得那个好看呢，中国人勉强可以穿呢，我觉得好像看那些明星的秀场，就是 Chanel 和 Miu Miu 好像还凑合。 对对，然后像。嗯，我有一个好朋友特别喜欢华伦天奴的。 对 对，就特别仙那种。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起这些设计，男生就越来越不感兴趣了。对不对？ 对，你看我现在都开始玩了，刚才玩手机。没事，你们接着聊。 我有一个私人话题，比如说我觉得 Gucci 的那个衣服我觉得质量不好。哎， 其实很多的大品牌，他们其实存的是批量生产的，你跟定制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批量生产就是即使是再大的品牌，它还是就是很多衣服它会一起做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你不可能保证每一件的衣服它质量都会好。所以这就是成衣跟定制的区别。 明白了。它是因为就是批量生产导致的这个原因。 批量生产是一方面，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是面料的选择，比如说之前我们说的那个，前段时间特别热的一个话题，就说香奈儿买了三万多，好像买了一件香奈儿的衣服，然后底下就评论说，这个 要洗什么的， 对，要就怎么洗啊这件衣服，然后就有人说。就是花35000买这件衣服的人，他这件衣服就对不会穿第二次，不用考虑这些问题，对。所以其实对，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就是，比如说买一件大牌可能会经常穿的这种类型的话，我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在买的时候就要看清楚，就要看好，然后包括它的水洗标啊，这些都要认真的去看。 嗯，对，可能是针对不同的人，反正就是我觉得的确是，大牌的衣服可能离咱们很多人还是比较远一些。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中国的女孩爱时尚的爱美的啊，都会喜欢逛一些独立设计师的店。 对， 价格虽然偏贵吧，其实一般也不便宜，一件衣服可能得几千块钱。 对对对， 是 这样的。 但至少中国人做的质量好。 是。这个是真的，就是我有时候也会经常去逛一些就是同行业的朋友的他们的就是做的这些设计的店呀什么的去看，就有些是真的设计，就是它的工艺很好。 嗯，对， 嗯， 哎，我看到我们听啊，行，你们接着聊， 你先说， 没有。没有没有，你们接着聊。 我还有一个很想问苏荣的，就是个人从职业发展的一个角度去问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你看，像国内现在很多独立的设计师也开始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了，其实很多人做得很好。然后就你作为一个设计师，你会希望怎么在这么多设计师当中脱颖而出？打算怎么杀出自己的那条血路呢？ 其实我是一个 随性的人。 对，其实还比较因为。我觉得作为设计师，首先第一点，先把设计做好吧。 对， 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我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所以现在其实每一个设计师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啊，能让很多的人认识，能让很多的人知道。但是怎么说呢，还是需要继续学习，不断努力。 你刚才想问什么，张悦？ 我刚才看到提纲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给女主持人和男主持人一些服装的建议。 好呀，我觉得很好哎。 对， 其实我觉得你们俩。你们俩都是身材比较好的。 我身材不好，我给你看，我其实我身材是非常典型的亚洲女孩的身材，就是我上半身瘦，但是我是属于腰胯，然后比较胖，就是这里有臀肌的肉，饺子就酒越喝越油。然后总体来说，就是我按照我对我自己的了解，我一般会穿就是比较收腰的衣服，如果是正式的，然后下半身会喜欢穿 A 字摆的，或者不要那么紧，就穿不了鱼尾的那种感觉。 对，其实鱼尾的这个款式吧，还是比较有限制性的。 对，就是腿好看，屁股好看，特别难。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穿衣服，就在我看来，第一点舒服，然后第二点，然后再去考虑这件衣服适不适合自己。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穿衣服，它都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模式。你让他，你说你平时穿习惯了裤子，你让他去穿裙子，肯定也是不可能。即使我觉得穿裙子很好看，但是他就是喜欢穿裤子，这也没办法。所以我就是建议大家，怎么说呢？包括主持人啊什么，我觉得你们其实身材是挺不错的了，真的挺不错的了，就不用， 但是真的要身材好，就身材好，穿什么都好。 也不能这么说，就是有我今天来的路上，我看一篇，就是金球奖上有一个也是一个名模，然后当时就是这篇文章上面就说，我以为就是名模不管就是披个烂麻袋出来都会好看，但是没有想到他穿上还是跟个就是 披个烂麻袋还是不行，是吧？ 对对，就是还是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是模特，都是名模，都是身材有多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但是衣服上取长补短吧，你哪个地方胖可以在哪个地方，比如说你要说屁股胖，然后你怎么说蓬闷就是裙就不要蓬闷裙就不要穿了，因为这样子会显得你屁股更大 啊。那不会就给大家转一种那个视觉的重心，以为是因为是这个穿了蓬蓬裙所以才显得下半身比较胖的吗？ 不是，就是因为蓬蓬裙它怎么说呢？它这个廓形，它是有点欧的 啊， 所以你穿上以后就会，它走起路来会更显得屁股会大一些。然后我们有时候就最近的就是很流行的这种泡泡袖啊，这一类的衣服，我觉得就是给稍微胖一点、上半身丰满一点的女孩一个挺好的一个 遮掩的， 对，遮盖的一个。效果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好像每个人像我还比较爱去看什么自己喜欢穿什么这种，然后我就会有一个非常固定的套路，就觉得其实就是觉得自己觉得好看，别人说啥也没有。 对，这是自己的一个风格。你说就是怎么说衣服，我觉得人穿衣服不是衣服穿人，这一点很重要。 那我觉得张悦可能是对这个完全没有研究，但他好像充满了一颗想要探索的心。 完全不感兴趣。 但是你会想知道一些设计师的时尚建议吗？ 不想知道。 抛出这个问题来干啥？我想问一下你，做一个主持人。 主要是想重点打造珊珊。 我有看过他穿西装就很好看。 对，穿西装是可以的。 对， 真的是帅的。 好的。 总体来说，可能跟人的气质有关系。 对， 像比如说，我觉得苏荣的气质，然后他有点小酷的， 对，就我稍微有点，而且包括你听到我说话的声音，可能也是我从小声音就比较粗， 就是小烟嗓，很性感，可以穿点那种很个性的，然后带点小性感的衣服。然后所以最后你给张悦一些建议吧，你说他的气质是什么样子，他适合穿什么样的搭配？ 我适合穿什么样的搭配？ 适合穿什么样的搭配啊？还是简单吧。还是简单一些。男生像张悦这个身材，很多的，就是中国男孩都是这种身材。 什么身材？ 有点小肚子呀，然后。 然后但是你说其实我倒蛮喜欢就是这种类型身材的男孩，因为对于女孩来说是很有安全感的，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他这个风格就很多中国男孩都是这种身材的，所以我觉得首先男孩穿干净一点。 对，干净简洁 很重要。 对，其实男生好像一穿的稍微的有点太设计了，像张悦穿这种特别特别干净的，然后特别简单的服装，反而会让人觉得他这个人特别靠谱，特别踏实。 对、 嗯。然后那种会动不动，比如说穿个西服还要非要别个什么口袋巾呐、然后袜子的颜色还得那什么，就是特别骚气那种。 对，但特别骚气的这种很受姑娘欢迎。 很受姑娘欢迎。 对。 我看到有网友问我说：“张悦说两句，我是真说不了。” 他真的对这个世界好奇呀、啊。 我是真插不上嘴。 那如果是你女朋友跟你聊，你也不聊吗？ 我觉得他不聊， 所以分单身吧啊，活该。 对，活该你单身。 咱们最后再问苏荣这么一个问题好了，因为我觉得服装的确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女孩子现在有个词汇叫精致女孩、精致男孩嘛，骑着摩托车还得敷面膜，特别的精致。然后我前两天看到托布花老师的一个总结对女孩的着装建议，他说可以尽量减少服装的件数，但是尽量提高服装的单件的价格。 对 于这么一个观念，不知道苏荣是怎么理解的？ 我觉得 OK 啊，我觉得其实这个跟每个人他的经济水平是有一定的。如果说你的经济水平到这个阶段了，买一些质量好的衣服是对于自己自身的一个，包括我们经常会说要买好，女孩子嘛要买好的内衣啊，其实这是从内而外的发出来的这种自信，会让人带给人很舒服的一个感觉吧。 是，就一个人感觉很 peace 很从容的那种感觉。 对 吧。 时间已经到了9:5228秒。我终于可以说话了。 你终于找到了一个 就是 属于你的时间。 对，属于让我独自自己来展现一下这句话好吗？就是青年说啊，今天的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明天的8点钟的时候，我和珊珊，我和王爽， 对，太好了，不是我， 对， 明天早上不上班， 在这里跟大家， 老子明天不上班，巴适得很，爽翻， 跟大家一块儿继续我们的青年说，也很感谢苏荣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苏荣， 希望未来多多邀请吧，让苏荣来和我们继续唱唱歌，分享一些关于服装方面的故事，我相信有很多至少是很多这个女孩应该很关注这些方面的东西，而且聊起来应该很开心啊，珊珊也很开心。 对，很开心，很开心。 好， 来吧，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咱们最后送大家一首嗨一点的歌好了。 好， 今天一天还是需要嗨起来，毕竟是周二嘛，是个工作日，送大家一首来自汪峰的《一起摇摆》。接下来大家听到的是《职场有高招》，不要走开，明天见。